长生不老药究竟只是传说定是真实存在的呢？ 秦始皇陵里面究竟是不是只有世人所知的兵马俑呢？ 新派小说联播《卫斯理科幻传奇之 活俑》， 帮你解开这个千年谜团。 新派小说联播维斯理科幻传奇之活勇，本故事导演编剧 Anson， 剧中角色由 Anson 笑爷明分演，后期制作 Anson， 策划推广笑爷明。 本节目需家长指引。大家好，我是维斯理。活勇这个故事很奇特，活的勇，不单止当时他是活的，隔了两千几年他都还是活的。这个是一个和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有关系的故事。那我先从一件往事讲起。这件往事发生在75年之前，那年马金花16岁，没错，16+75，他现在是91岁。那年马金花虽然只有16岁，但是方圆千里提起金花姑娘这个名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马金花最出名的四件事是骑术、枪法，还有他美若天仙的样子，和他的泼辣性格。如果有哪个不知道马金花出名的这四件事，只要入了中条山麓、渭水和泾河流域这一大片的草原，不用一个钟他一定就可以知道。到了这个大草原，有着各种不同目的的各种各样的人，但是他们都很快可以知道马金花这个名字。听他的种种故事，包括他15岁那年带着牧场里面18个好手勇闯中条山，将盘踞在那里的300个土匪全部歼灭的那件事。马金花的父亲叫做马醉木，是马氏牧场的主人。这个这么大的牧场养着上万只牛、上万匹马，是在陕西全省最大的一个牧场。马醉木不是当地人，关于他的来历亦都有种种的传说。比较可靠的一种传说是说，马醉木不是他本名，他本名究竟是什么已经没有人知道了。他是从山海关外迁回来的，带着一批忠心耿耿的粗豪汉子。听说这班人全部都是关外的马贼，而这一批人以马醉木为首来到泾渭平原。先他们是搞到个牧场仔，后来就慢慢扩充，将本来几十个小牧场全部都合并为一个大牧场。这个就是今日的马氏牧场。以马醉木为首的那批人还真是几识养牛放马的。20几年下来，马氏牧场养出来的马成为了各地的马贩争相抢购的目标。而马醉木为人豪爽、讲义气，亦都自然而然成为了黄河上下黑白两道人人尊敬的人物。当初那批人都成为了马氏牧场的骨干，一次又一次和不同的土匪决战，而这批人都表现出他们的英勇和功夫。渐渐在民间到官方都将马氏牧场当作为当地的支柱，成千上万的人靠他来搵食的。本来土匪最多、谈虎色变的那个地方，亦都因为有了马氏牧场的这股势力而变得很平静，大家都很俾面马氏牧场。再凶悍的土匪亦都不敢在马氏牧场的区域搞事。所以马醉木还领了一个什么司令咁的正式官衔，不过他一啲都没摆在心里面。马醉木40岁先娶老婆，娶了一个逃荒经过的农村姑娘。结婚之后的第二年就生了马金花了。马金花虽然是女仔，但是从小就好像他爸爸一样那么豪迈，一啲都不像他非常温柔的那个农村的妈妈。马金花先学会骑马，最神奇的就是马金花是先学会骑马再学会行路的， 先学识揸枪，再学识揸筷子，先学识闹人，再学识讲嘢嘅。嗱，佢十二岁嗰年已经生得好高好成熟啦，唔知有几多后生仔见到佢几乎两眼发直。佢当时已经成为咗非常之出名嘅小美人。嗱，不过呢一个小美人嘅凶狠，亦都好快俾所有人知道啦。有八九个后生仔恃住人多，喺一次市集上面向十二岁嘅马金花讲埋晒啲风言风语。马金花当时咧就提议赛马，边个可以赢到佢就跟边个翻屋企。哇！当时咧嗰九个后生仔就梗系应承啦。嗱，曾经亲眼目睹呢一场赛事嘅人讲翻起身咧，仲津津乐道。事情传开咗去之后，自然唔少得就系有啲人加盐添醋。但系基本上都仲系可信嘅。嗰日朝头早，十匹骏马喺万众瞩目底下，马蹄声响到好似行雷咁，而且快到好似阵风咁扫出得市集。嗱，马金花一身白衣，白到好似雪咁，佢啲头发又黑又光。嗱，虽然佢成日喺野外，但系佢啲皮肤咧睇起身仲非常之细嫩同埋洁白嘅，比任何三步不出闺门嘅嗰啲大家闺秀仲要细，仲要白。嗱，佢又喺头上边扎一条长长嘅白丝巾。嗱，当佢策马扬鞭嘅时候，嗰条丝巾就喺度飘下飘下，再加埋嗰匹成身纯白色、一条杂毛都冇嘅白马，哇！睇到全场人喺度搏命咁喝彩，简直惊天动地。而嗰九个想将马金花赢翻屋企嘅后生仔，自然亦都系一等一嘅骑术好手。佢哋所拣嘅马亦都系万中选一，真系人强马壮，令到所睇嘅人心旷神怡。当时马金花嘅父亲马醉木亦都喺市集上面。嗱，有人问佢：， 马场主，你睇今次边个可以做你女婿啦？ 唉，边个？希望嗰个靓妹咧。今次啊，唔好落手咁重吓，嗰啲咁嘅后生仔睇中我屋企金花，唉，今次啊真系算个黑仔啦。 嗱，当时所有人都唔知道马醉木咁讲究竟系咩意思，不过好快佢哋就明白啦。嗱，中午时分，市集上面最热闹啦，马金花单人匹马，好似旋风咁就卷咗翻嚟。嗱，当时好喧闹嘅市集咧，突然间静晒。静到连喺市集上边不断咁喺度发出声音嗰啲畜生，亦都好似突然间唔敢再发出声音咁，因为马金花呢一个时候全身上下全部都系血，唔单止佢身上染咗血，嗰匹白马亦都成身都系斑斑嘅血迹。但系睇马金花疾驰翻嚟嘅嗰种情形，佢又好似冇受到咩伤咁。嗱，马醉木就带住佢手下嘅几个兄弟迎咗上去，马金花一勒马。只白马长叫咗一声，好似人咁企咗起身，嗱，即刻咧就企翻落地，好似钉实咗咁，喐都唔喐。马金花呢个时候翻身落马，第一句说话就讲： 将小白狼拖去洗，记住啊，唔好整甩佢一条毛啊，亦都唔可以喺佢身上边留低一滴血啊！听唔听到啊？ 哦，知道啦，大小姐。嗱，牧场嘅两个彪形大汉咧，即刻就应咗一声，将只马拉到开去啦。嗱，所有人仲未知道究竟发生咩事，马金花已经对住佢父亲讲： 爹爹啊，今次系公平赛马，我冇攞佢哋命噶，只不过咧佢哋自己骑术又差，喺马上边 bling bling 咁跌晒落嚟，跌断晒手脚，唔关我事噶。 马醉木只系叹到啖气，拧一拧头。嗱，而当时在场嘅人咧，都话呢一个十二岁嘅马金花就凭呢一下就已经足以扬名千里。嗱，嗰九个后生仔仲系马醉木最后派搜索队先至一个一个将佢哋揾翻晒翻嚟，每一个都受到伤，嗱，毫无例外咧，都系鞭伤啦。问翻佢哋嘅经过，嗰九个后生仔咬牙切齿，但系冇一个肯讲。嗱，最远嘅一个系喺两百里之外揾翻翻嚟。就算佢哋唔讲，坐惯喺马背上嘅人一早就知咩事啦。马金花以一对九喺草原上奔驰追逐嘅经过系几咁剧烈。你哋后生仔喺开始嘅时候仲系唔系好舍得还手，但系到最后摆明系生死一线嘅事啦，仲点顾得怜香惜玉？但系无论点，马金花就真系一啲伤都冇，而嗰九个后生仔就个个都人仰马翻，唉。难怪佢哋冇面讲呢啲经过出嚟。 嗱，事后方圆九百里嘅后生仔都知道呢一个靓得叫人着迷嘅美人系唔惹得嘅。一年一年就咁过去啦，马金花更加靓，啊，当然亦都更加冇人敢惹佢。十五岁嗰年平咗中条山嗰股悍匪，嗱，只要远一远见到一团雪白嘅影闪过。平时只要饮咗啲酒，表示唔惊马金花嘅嗰啲大汉都会忍唔住打个冷震，惊死自己嗰啲醉酒讲嘅说话咧会传入马金花耳仔里面，系咁啊自己有排受啦。马金花最敏感就系男女之间嘅情事噶啦，佢十五岁之后有唔少大财主都派人嚟讲媒，哈，前嚟讲媒嘅人咧就真系惨啊，一来都系唔见到一只耳仔先走到嘅。五次大概可能是六次左右，自然就没人再敢来讲媒了。而平时马金花看起身就和和气气的，不过他身材很高大，寻常的男人站在他身边硬是比他矮一截，而他本身那种英姿在他眉宇之间点都按不住，令人自然而然对他有一种敬畏的感觉。马金花还有天生的管理才能，在牧场里面的大小事务一经去处理都会井井有条的，而且他还有一种异常高强的排难解纷的能力，那些这样江湖老粗有到什么争执了成日都是刀光血影解决的。但是马金花到场不用讲几句就可以令到本来已经反目成仇的人最后竟然变成合胆相照的好朋友，讲起身真是奇怪了。马金花就是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传奇人物，他一切行动都成为所有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他一举一动都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好像这样一个人突然间失踪了，而且一失踪就是五年那么久，这是不是有点不可想象？但是事实上在马金花十六岁那年他突然间神秘失踪了。那天天气好好，正是初春，是牧羊放马的最好时节。由于他的失踪形成了极度的空洞，所以在他失踪之前的一切行踪事后都被人调查得清清楚楚。马金花失踪的经过是这样的，一早马金花就吩咐牧场的主管，他要带一队正当发情期的马，大概就是带着几百匹正当发情期的红马去到很辽阔的草原上面任他们跑，将他们那种无穷无尽的精力散发出来，然后就在他们尽情散发的过程中挑选最精壮作为配种之用，帮牧场增添无数优良的马匹的。放马是牧场里面的大事，四年之前金花第一次主持放马，有几个老资格的放马人就有意见，表示担心马金花不可以胜任，之后就再都冇人敢对马金花嘅呢一项能力表示过任何怀疑啦。嗰日朝头早，马金花骑住佢嗰只小白龙，高举住右手，阔咁一声，将手里边嗰条鞭喺半空中画咗个圆圈，啪一声，将空气划破，发出好嘹亮嘅一声爆破声。牧场嘅木栏打开啦，三百几匹嘅马争先恐后咁就跑咗出嚟。所有人在当时没有一个觉得会有任何意外发生的。马金花一马当先，他骑的那匹白马是整个牧场里面最好的一匹，听说也是整个华北地区最好的，至少在黄河以北长城以南再都找不到一匹更加好的马。马是马金花从小养到大的，马和人之间二为一体，只小白龙平时就不睡马栏的，而就是留在马金花间闺房。马金花又喜欢穿白衫，所以他平时骑小白龙的时候看起身就好像一条疾快无比向前滚动的白色旋风咁。未经驯服过的马性格非常之暴烈，跑起身亦都特别快，再有经验的牧羊人亦都不敢将自己置身于在这一群马里面，因为这样真的很危险的。那些马跑起身碰碰撞撞的难免，但是如果一个不小心在马背上面跌了下来，那就会被成千上万匹马踩成肉酱。所以牧羊人都是先排成队形，在大群的马还未冲出来之前就做好准备。马群一开始跑，牧羊人就紧贴在马群的旁边跟着跑，尽力保持马群的队形，不令到这些马匹散开的。